教育部发布今年中小学招生政策，初中起始年级全面取消体育和艺术加分。万余名艺考生赶考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327人录取一个人。国博去年日均接待 2.6 万人次，21万学生到国博上课。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对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要落实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不低于 50% 的要求，并适当向薄弱初中、农村初中倾斜。此外，要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切实加强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管理，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此外，继续清理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尚未全面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的地方，要从2018年初中起始年级开始执行。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23号开始，开考首日既有 1.4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奔赴北京、南京、成都三个考点进行考试，其中北京考点则是迎来了考生11000多人次，其中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三个专业报名人数最多，其中表演专业的报录比达到了327:1。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今天的报道。 大家好，我叫夏侯一涵，然后来自广东深圳。 报考的是哪个专业？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喜欢自己去拍摄一些东西，是有一个当导演的梦想。 农历新年假期还没过完，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就热闹了起来。第一批被称为千禧宝宝的00后走入中传艺考考场。中国传媒大学招办主任侯俊告诉记者，今年19个艺术类本科专业计划共招生703人，从报名数据上来看，2018年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类本科专业报名总人数为51330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14242人次，报考总体增幅达 40%。 中国传媒大学呢，2018年我们有19个专业，703个招生计划，我们的报名情况呢，今年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一共是报了51330人次，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加了14000人次，就是增幅大约在40%。据我们不完全的这种统计哈，就这个增幅的话，在2018年这个全国的这个艺术类高校的报名情况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增幅的一个比例了。我们报名最多的这几个专业的，当然肯定有一个，第一个就是播音了。我们报录比最高的就还是表演，应该是327:1啊，这个也是就是不仅仅是百里挑一了，是几百里挑一了。我们的导演这个专业呢，今年也是我们这个报名人数增长增长比较多的这个专业之一。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做了一点调整，就是我们减轻了考生的这个考试的负担。我们原来导演是3试，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改成了2试，就是说只有初试和复试，这样也可以减少考生的一些考试的压力。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作为中传的王牌专业，今年依然热度不减。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李红岩告诉记者，今年报考播音专业的学生共有12400人，相比去年增加了3470人，为增幅最多的专业。那么今年对考生有哪些新的要求和标准呢？李红岩介绍， 我们这专业在选择学生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多元化、多规格，特别融媒体发展。那对于考生有没有新的要求呢？肯定是有的。那么他的对于面对不同媒体的传播能力、不同受众的传播能力、不同媒介途径的传播能力，恐怕都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但是考试内容不会太复杂，还是针对高中生能够掌握的这种能力。这个专业是艺术类招生，文科类培养，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播工作、语言传播工作。所以说，无论是在考试环节里，还是高考环节，对于考生的文化素养要求都是越来越高。 作为今年竞争最激烈的表演专业，报录比达327:1。今年考察有哪些新的侧重点？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导演表演系副教授、表演教研室主任李立红提示考生， 考察的侧重上会有一些不同。在允许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过作品、通过考试这样的过程，对学生的观察，对于学生的以往的生活的状况、生活的经历和学习的能力，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要完成的不仅仅是你那一个作品，其实从你一开始准备，你准备成什么样，到这表现出来是什么，是会有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到你表现，甚至到你入学进考场，所有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考官有可能了解到的、有可能接触到的，都是对考生的考察的范围里头。 本次艺考从2月23号持续到3月1号，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表演、音乐表演、声乐表演方向三个专业的复试，以及表演和表演音乐剧双学位班两个专业的三试将在3月份举行。考生可于4月16号登录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招生网报名系统查询最终的考试结果。 高校本年度的自主招生简章还没有发布，自主招生战的锣鼓就已经敲响了。为了让孩子能够通过自主招生的初审，家长们早已经是开始奔波策划，各显神通，有的帮孩子准备资料，有的为孩子开社会实践活动证明，有的把孩子送进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教育专家表示，自主招生想要的是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很难用简历和培训包装出来。此外，经历多年自主招生的实践洗礼，高校的面试官也是阅人无数，他们要找的是符合学校专业需要的、有成才潜质、有拼搏志向的人才。因此建议家长，如果考生并没有某一学科的突出才华，不如好好的备战高考，成绩同样会给你回报。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日前已经封顶，预计2019年上半年竣工，竣工之后可以满足2000名学生教学生活的需求。届时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教学将会全部转移到怀柔的新校区。据了解，新校区计划分为两期建设，将会按照集约绿色、共享、智慧、开放、电影特色的理念，建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传承文化、国际交流、服务社会的现代化大学校园。西城教委和市十五中学合作，正在新建一所公立幼儿园，建成之后将会填补陶然亭街道没有公立园的缺口。新幼儿园利用十五中一栋四层学生公寓楼改建而成，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过半。建成之后的幼儿园的面积为2100平方米，预计九月正式招生，首次招收三个年级共六个班，预计可以容纳180名幼儿。海淀区在稻香湖景区建成了全市面积最大、占地5000平方米的非遗科学城，展览展示京津冀三地40项非遗项目，其中20项可以参与体验，15项设有大师工作室，现在已经面向社会开放，可以预约上课。市民可以上场体验京绣、彩塑、京剧脸谱、景泰蓝制作、线装书制作等非遗项目，非遗传人就站在身边，手把手的教。每个大师工作室可以容纳一个教学班上课，公众可以关注非遗科学城的公众号进行预约。国家博物馆22号发布2017年度观众数据报告，报告透露国博去年接待观众总数8,062,625人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1万人次。丰富多彩的展览和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受到了众多家长的欢迎，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成为了博物馆新的观众增长点。全年为来馆学习的青少年观众提供课程服务1399批次，6269小时，接待上课的学生超过了21万人次。高考倒计时100天，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呢？那么就在本周日，也就是2月25号上午的9:30，教育面对面在春节之后 第一场为高考家长特制的网络直播活动《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将会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见面。家庭教育专家还有高考专家会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最后100天的关注点和角色的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那么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这一次的直播方式。那么这一场讲座的时间是在本周日上午的9:30，您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直播就能够收看到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一场讲座《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成为一名睿智的家长》。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得这一次直播的方式，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为您推送的节目官方微信，那么也有这一次讲座的相关内容介绍，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关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峥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每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是香港三所高校跻身亚洲大学前10，如何申请港校做黄金跳板。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5、6，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2018年亚洲大学排名榜单7号出炉，榜单显示香港有三所高校排名前10，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每年香港高校招生中，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两所高校采用的统招方式之外，其余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10所香港高校均采用独立的招生方式。香港高校和海外高校相比，如何选择？如何在高三后半年成功申请港校呢？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好，香港三所大学跻身了亚洲大学前10位，如何申请港校做黄金跳板，这是今天留学面对面和您关注的话题。各位好，我是张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启德教育香港澳门负责人李杰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的，那么欢迎李老师啊，今天呢在节目里呢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个香港高校的申请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刚刚谈到的这2018年亚洲大学的排名榜单，李老师有关注到吗？ 对。最新出的香港这边有8所公立院校，其中有3所是在前10， 是在前10， 然后排名第4的也在是整个亚洲是第14名。 哦， 对， 那排名是很靠前了。 对，还不错。 今年这个榜单和往年相比较来讲的话，香港高校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进步？ 可以说一直在保持吧。 啊， 对，因为香港最近这些年的教育质量，包括雇主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所以排名不断都在上升。 是， 对， 我们说这个香港的三所高校排名到前10位啊，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还有是香港 中文 大学，对吧？ 嗯。 那么其中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是在咱们内地的高考的统招范围之内的。 对，是的， 是吧？ 有提前批志愿。 对，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考进亚洲排名前10位的，通过高考考。我们这个香港中文大学你是可以做选择的。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通过高考。 它只是说填报志愿的方式、申请的方式是不同 的。是。好，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去申请进这些香港的优质的高校啊。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 香港大学最近这几年，它在这样的一个亚洲大学排行榜单当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您也讲，它是得到这个雇主的普遍的认可的。 对，这个排名它是参考雇主评价的。 嗯， 对。 所以我们总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香港高校总体的一个教育水平究竟怎么样？ 嗯， 它自己本身的特点和特色是在哪儿啊？ 嗯， 我觉得相比较其他的海外那些院校，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对， 嗯 嗯，因为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最近这留学市场的话，大家很多把目的地聚焦在香港这个地方。 嗯， 对，香港这个地方的话，它虽然比较小哈，它是，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嗯，就是小地方出大教育。刚才那个张老师也提到那个排名哈，排名它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排名它会参考的一些维度，就是学术水平啊，包括师资的一个质量，以及雇主的评价，包括像这个师生的比例，就是教育成果的一个体现。 嗯， 对，这个通过数字咱们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评，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哈，可能不如咱国内的北京这个 这么大， 可能就长沙区这么大吧，说白了。 嗯， 对，但是这个城市呢却出现了有四所院校排名在世界前五十，可以说这整个教育史上它是一个奇迹。 哦， 对，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嘛，对吧？ 嗯， 咱不用总是国门跑这么远。 嗯， 啊，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咱们选择这个教育的目的地可能还要看师资嘛。 嗯， 对，香港这边的师资的话主要还是比较多元化，就是从世界大部分老师还90%以上老师都是， 嗯， 世界知名院校的博士毕业的。 哦， 对，所以包括老师自身的话有一定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知名度啊，一些资源给到学生。 嗯， 对，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 嗯， 对，还有包括就是资源上，大家走出国门的目的可能也是因为国内的资源还是有一定的局限哈。 嗯， 对，有限。然后香港这边的资源的话还是学习资源呀，包括学校提供的还是比较那个丰富的，就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名人讲座呀，海外的交流啊，这是国内或者是有些地区不能满足学生的。然后包括像这个大部分的一些专业跟海外的一些知名院校，像美国英国的一些知名院校签的是有互认这个学分的一个协议的。对，对于学生将来升读那个研究生啊，或者是适应海外的这个教学模式，是提前有一个跳板，就是黄金跳板吧。 嗯， 对。然后还有教学模式这边，教学模式的话通过大量的这个英文阅读啊，大量的这个演讲演示啊，就是能够锻炼出学生的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能力，终身受用的这种。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安全，家长们关注的比较多的就是安全这个问题哈，良好的治安。 嗯， 对，毕竟就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吧。 嗯， 对，安全度是有保障的。还有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嘛，还有中西方文化交汇。大陆的学生是这个适应程度会比较快一点， 快一点， 对对对， 嗯， 就是可以过渡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学习的东西呢比较适用于咱们大陆的就业，对， 嗯， 比较实用，是直接能用到实习中。 嗯， 对， 嗯， 就是包括学生那边会有一个政策上的优势，就比如说咱们留学以后的话会有这个免费的学生签证。 嗯， 对，可以在那找工作呀，锻炼一下自己，将来去为不管是回来还是说去海外工作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嗯， 对，总体来讲大概是有这些的特色和优势在。 嗯嗯，好，那个我们说一下，其实去香港留学我们不能叫走出国门去留学，其实还是在自己家地盘上面我们去留学，但只不过呢香港这个地方有它自己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嗯， 它的国际化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有可能会更开放一点，然后以及接受这个西方的一些更加先进的一些个思想理念，有可能会更加的前沿一点。 嗯， 所以呢我们一直讲就是到香港这个地方，虽然读书学习有可能是加上引号的这个留学 求学，但它的留学的享受的优惠政策是跟别的国家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嗯， 对吧。啊， 嗯， 所以呢我们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入读高校，它和内地的高校相比有着自己这个独到的优势和特点。另外呢李老师也讲，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中国人啊，咱们这个如果一下子到西方那些国家，有可能你会水土不服， 但是你到了香港去之后，你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是吧？所以呢，这也是到香港这个地方去读书的一个他自己的特点啊。当然了，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一部分想到海外去求学，或者比如说包括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高校列为自己的这个选择的目的方向的话，如果相比较的话啊，我们怎么样来给自己做一个定位？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我们到香港或者是澳门地区来读书？哪些孩子我们可以说去真的是到海外这些国家去求学？您什么样的看法？ 嗯，的确，现在咱们中国的不管是去哪个留学目的地吧，然后咱们中国的这个留学大军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嗯， 对。然后作为目前的留学大军来看，主力军呢还是集中在90后甚至马上高考的2000年以后的孩子。 嗯， 对，这一批呢就是计划生育的第一代吧。然后嗯，但是他们的选择也多，那选择恐惧症也是这些有优势的，因为他们既然有留学这个想法或者有这个意向的话，嗯，就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这个机遇去留学。 对， 家长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和这个各方面的保障。对，那适不适合自己，哪个地方适合自己，我建议还是首先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情况，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否适合国内的高考吧。因为香港澳门这个地区呢，它是高考就是可以通过高考过去。 嗯， 然后如果说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没有通过高考这个途径，没有选择将来要参加高考的话，那可以就是参加国际生的这个方式。嗯，这样的话他选择国外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的话一方面是这个经济能力自己要对家庭有一个评估。 对，这是很重要的。 对，亚洲地区的话还是相对物美价廉一点。对。嗯， 比如说我们去香港高校读书一年的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 一年本科的话是10万港币左右。 10万港币 大概 在8万到10万 左右。 啊， 对。 嗯， 然后生活费住宿费的话得准备5到8万。 嗯， 所以这四年下来的话至少要60万到80万左右。 嗯，那您说这四年的价格，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在美国读一年本科基本的它的这个价格。 对，美国至少也。嗯，也 对吧。嗯，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便宜。 嗯， 比欧美国家的话能便宜个1/2或1/3。 对， 对。 嗯， 所以首先家庭这个开支上要有一个评估。 嗯， 然后孩子的这个孩子目前的一个状态吧，他的学习的选择的方式是一个方面。如果说他要是高考的话，那港澳地区包括新加坡这边他都是接受那个高考的。 嗯， 然后当然香港他也接受国际考试。 嗯， 对。那如果孩子的话他就不想高考，他可以通过像美国高考或者是英国入学考试或国际 IB。 嗯， 这些都是到香港都 OK 的。当然他去英国呀， 嗯， 澳洲这边生活上刚刚也说的那个是资金上，另一方面生活上他适不适应， 对， 教学方式文化冲击很大，他是能否就是意志力各个方面能否坚持下来，对，这都是要考虑的。 是，这个时间段马上结束啊，问一个问题，清风想问说，香港所有高校的这个授课都是英文授课吗？ 90%以上的专业全是英文授课， 都是英文授课， 个别是有中文授课，会有辅量的粤语授课。 哦， 对， 好的，好，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如何去申请香港这些高校。最后呢，这个时间段提醒一下大家，在本周日2月25号上午的9:30，我们教育面对面在春节之后为大家就安排了第一场高考家长的这个网络直播讲座，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成为一名睿智的家长。为这个家长啊最后100天的这个关注点和角色的转变，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获取这一次的直播方式。好，进入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自己的孩子的水平跟学校可能差距比较大、 啊、 那就是大海捞针了。 嗯， 对， 就不能很好的给客观给自己定位， 对， 是吧、 嗯、 啊，其实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呢，大家都会知道每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请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因为他们是纳入到内地的统招范围之内的、嗯、啊，这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会来到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间啊，我们给大家介绍学校招生的一些个政策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兴许大家对这两所学校呢了解的会更多一点。那么其他的那些个院校有可能就会像李杰老师所讲的，你并不很清楚的了解和认知它，因此有可能没有给自己做好这种定位啊。那么对于其他这些院校，目前对于学生的能力水平的要求，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门槛究竟有多高？ 嗯 啊。 行，张刚老师一直在强调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就是国内高考可以去。 嗯， 其实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就是包括那个其他的私立院校、公立院校，全部都接受高考。它只是说申请的方式不同。 嗯， 香港中文和香港城市大学，它是走国内的提前批的志愿。 嗯， 不需要你像海外的院校一样去做申请材料，递交网上申请、面试这样的。就是高考成绩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填志愿， 填报志愿。当然，填报志愿的同时，你也可以再填一下那个其他的国内的重点一批院校。 对， 如果那两个没有录取你的话，也不影响其他院校的录取。 嗯， 对。但是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虽然接受高考提前批，但是它的分数要求也是很高的。 嗯， 至少要超一本线100分以上，这是至少的。 嗯、 对，从录取来看，那。香港科技大跟香港大学这两所的话，它是在香港的第一梯队吧？ 梯队、嗯、 对。那这两所的话，它也是接受高考成绩的。就是香港这边的申请，你是有两种的成绩，一种是高考，另外的话就是国际生。那我主要今天再讲一下高考这边的话，港大、科大的话，包括香港理工、香港浸会、香港岭南、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公开、香港树人、珠海学院以及香港演艺学院，这些都是接受国内高考成绩，都是在那个每年的一月份到六月份之间，开通申请。 嗯。 私立当然会晚一点，对，这个具体可以后期再咨询我们。 就是我们在网上是提交这种申请的。 对，它是有网上申请渠、嗯、针对大陆学生的申请渠道的。 嗯。 然后需要的材料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个人陈述、 嗯、 然后推荐信，包括你的英文简历。这些材料的话可以找我们专业的机构帮他们去润色去包装。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高中的前两年的成绩单，就是高三已可以申请了、 嗯、 那你前五个学期的成绩单已经出来了、 嗯、 包括你的在读证明，然后老师的推荐信，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他去做，但学校材料需要他去提供、 嗯、 对，会给他清单去指导。这些的话就是其实跟海外的流程是一样的，就你递交申请、 嗯、 学校这边的话会根据你的提交的材料，有些学生的话他有一些获奖竞赛这些东西是很加分的，这个学校会酌情先给他面试。 那、 对，先面，我之前有学生港大包括香港理工都是在二三月份的时候面试了、 嗯、 因为他一月份已经开放了。面试了的话学校这边就提前给他录取了、 嗯、 要求他在高考的时候达到多少分就可以了、 嗯、 还有英语单项、 嗯、 对，英语的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对。然后在六月底的时候，六月二十三号会出高考成绩，立马交给学校，补交给学校，学校六月底会安排面试。 嗯， 对，七月的第一周会出所有的结果，最晚的话七月中旬前会出所有的这个录取就录取了，不录取就不录取了，不影响国内其他院校的填报志愿。 嗯，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再讲一下那个国际生，国际生的一个渠道。 国际生的 国际考 试，就是说我不提供， 就是说有些家长呢，我不愿意让孩子参加高考， 嗯、 甚至我高一高二我觉得高考压力有点大， 嗯、 那我去参加比如说去。启德或者是其他的培训机构去学一下美国的高考 SAT、 嗯、 SAT 的话要了解详细了解一下，还有就是英国的入学考试 A-Level、 嗯、 包括国际预科文凭 IB， 这个是认可度最高的、 嗯、 这几个考试就你可以不用参加高考了，但是的话这样的申请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对，然后 您的意思是说通过国际考试申请反而难度到增加了？ 对， 不如参加高考来的更容易是吗？ 其实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大陆身份，他是国外的身份啊、 嗯 比如说韩国人呐、啊、或者美国身份、 嗯、 香港身份、 嗯、 那优势就大一点。 嗯， 大陆人太多了、 嗯、 对，其实还是竞争的问题。 嗯，那如果说我们拿这个高考的这个成绩 除了像刚才您讲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你要高出一本线，就是 至少一百 分以上。 嗯， 其他那些， 像香港大学跟香港科技大的话，这个就是北大、清华的分数了。除了北清的分数以外，那你还要有比较好的这个材料。 嗯， 比如说物理、数理化这种竞赛、英语演讲比赛。嗯，还有你不定期的这个海外交流交换的，就是两个月一个月的这样的经历比较好一点。 嗯， 你会比较出众一点。 嗯 嗯， 那实际上这一部分的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在于，我不用参加那些国际性的考试了，我直接通过高考成绩就能够去申请到香港的这些个不错的高校。 对。 啊，但是您也讲说，对于他的语言的要求。是 语言，这个刚才我讲的是高考的总分，然后语言的话八所公立至少120。 嗯， 因为它是英文授课，已经没有让你考雅思托福了，所以英语单项是很重要的。嗯，包括在面试的时候，学校现在很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然后小组互动，包括你的英文沟通表达，以及就是尊重别人的这种态度哈，这都很重要。 嗯嗯，每年我们刚才这谈到的这个面试啊，您谈到的那个最好的情况是因为他的申请的材料比较的漂亮，所以学校比较着急想要这样 的 学生。 在你的硬件的基础之上，然后你再把其他地方做得特别完美的话更好。 这个微信网友晴朗想问一下，这个港校的面试说一般是在什么时间安排，这个面试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嗯，面试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你早点早申早得则优录取嘛，海外的这个院校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早点申请的话，学校看到你的交的材料，包括你上传的一些你的经历哈，包括获奖证书，比较优秀的话，他会提前安排那个面试的。对，那这样的话会有提前录取的这个情况，因为你像香港理工，包括港大都有多元专业，港大多元专业计划，香港理工有这个自主招生，提前批的。然后大部分来讲，还是说在高考以后，成绩交给学校以后，6月23号交完成绩以后，6月底会安排面试。 嗯， 对，不用去香港。 嗯， 私立的要去香港，公立的话就是香港会过来，会来大陆。 哦，嗯， 对， 那内地就可以直接面试了。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之前提交成绩之前给你安排面试的这一部分的同学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学校有可能会给予你比如说降低多少分，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对， 是吧。那么之后的，那在你面试和也就是应该是在你成绩满足了学校的要求之后，他才会安排你的面试，然后根据你的面试的表现以及你提交这些相关材料的表现择优进行录取。 对，是的。 是吧。 嗯， 啊，那么最近这几年呢，香港这些高校呢从内地确实也招收了很多优秀的这些学生，但是之前呢也有听说过有些内地非常优秀的学生适应不了他的这个学习的环境，然后呢又回到内地来读书，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这种情况的话我接手的也有。 嗯， 不管是学生在美国还是说国内的北清这种高校，也都会存在这种情况，任何环境都需要适应，港校也不例外。对，像香港大学有一个学生是咱们国内省份的一个状元，从港大退学了。对，那这个的话港大的教务处处长说了一句，就是我们不会对同学照顾到无微不至。对，具体了解到的，你要了解这个人为什么退学，他为什么不适应，那可能是他自己这方面也有一些原因。所以说你在选择你留学目的地之前，你要了解清楚你要去的地方，他的教学方式，他的生活，以及你自身的一个能力，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嗯， 对。 好，那朱古力呢想请教一下，说在香港读本科申请海外的研究生是否比内地读书要更容易一些呢？ 是的， 这是肯定的。 对，这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你在香港四年英文授课，你不用像大陆的学生还要考雅思托福了，你的英文授课就已经免语言了。对。然后还有你的教学模式跟海外，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香港这边的院校很多专业跟美国、英国的一些知名的院校、好的学校是有签的，有这种 学分互认的协议的。 嗯， 然后包括你大学在香港大学期间的话，也有海外交流交换的这种经历，学分也都是互认的，所以你对他们的学校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教学的适应了， 嗯， 包括语言上。所以这方面的话认可度会更高，包括香港院校的话，嗯，世界知名度也高，不像国内的学校太多了，他会看院校背景的。 嗯，朱姐的有想问一下，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金融系哪个好？ 金融哪个好？ 对，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就是这个专业。 专业上来讲的话，嗯，因为香港中文的综合排名比香港理工也比较好一点，从金融专业上来讲还是比理工会有优势一点，但是香港理工的这个商科也是在整个世界排名前50的。 哦， 对， 嗯，那么入读这两所大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香港理工也是至少要在一本线100分以上， 嗯， 理科生。 嗯， 对， 相比较来讲哪个分数 香港理工会相对低一点， 会相对来讲低一点啊。 嗯， 好的。 当然你在申请的时候也要看专业了， 嗯， 商科是最热门的。 嗯， 所以我建议学生可以曲线救国，如果分数不是特别有优势的话，可以先选择它比较容易进的一些专业。 比如说 呢？因为比如说一些社会科学类的，像社会学呀、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这种专业。 嗯。 东南亚研究这种专业，先进去的话，因为他大一上的都通识课。香港他那边也比较灵活，可以不对这个专业不喜欢，可以申请转专业。 哦， 对， 嗯，香港的大学也是可以申请转专业的， 就是 他 自己进去以后去 再 转 专业， 不是说像咱们那个国内的学生，我对这个学校不满意，我想转到香港，不行。 嗯， 对， 嗯，好的。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留学面对面，我们今天呢和您关注的是香港三所高校跻身亚洲大学前10，如何申请港校做黄金跳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啊，有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就是3月1号教育面对面一年一度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又要拉开大幕了，所以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我们的系列节目。再有一个呢是眼前的事儿，那就是2月25号本周日上午的9:30，教育面对面呢在网络当中为大家特别安排播出了一场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为一名睿智的家长的网络直播讲座。我们这场讲座呢为大家既邀请到了家庭教育专家，同时呢还有高考专家啊，两位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高考最后这100天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家长呢如何帮助孩子顺利的度过这100天，帮助他们在高考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那么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获取这一次讲座的直播方式，另外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官方微信，这场讲座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呢你也可以能够了解得到。好，我们再继续来邀请启德教育香港澳门负责人李杰老师啊，我们为大家来介绍香港大学的这个申请。我们这个最后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给今年就是这个高三同学们来做一个梳理。我们讲，其实距离今年的高考也就有100天的时间了。那么如果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想要到香港去读大学，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既不影响自己的高考，选择国内的这些个院校，同时我们还能够把香港的这些个高校当成自己的一个备选。 这个时间才开始准备香港的话，软实力可能 有点 就来不及了。 啊， 那只有硬件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成绩，因为现在也是 一百天倒计时了哈，都是在一遍一遍的 review 这个基础了哈。基础其实很回归到课本，基础很重要。对，所以这个高考的话，模拟考试，我建议学生还是认真对待，包括那个。尤其是高考成绩，这个是最主要的了。然后那个可以让家长抓紧给学生安排这个申请材料的准备了，不管是自己做还是说找机构专业机构帮他做，肯定要抓紧递交申请了。因为香港人家也是喜欢学生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的，不是你要等到最后一天去交材料的。对，然后他们也是小秘会提前整理学生的资料，最后再一批一批审核的。对，还有就是英语这个，我建议学生重点关注一下。对，你最起码这个英语关要过了，英语关不过你总分再高的话也不行。对，然后如果说能有学有余力考个雅思会更好。对，比如考个 6.5 6分就不要交了。所以英语的口语也很重要，不管是口语还是总分吧，因为他要面试的。对，所以可以让学生提前练一下。找专业的机构的话也可以提前培训一下这个面试的一个准备。 港校的面试都是英文来面试的吗？ 全是英文面试，因为你主要是英文授课。对，然后这边还有就是心态上其实很重要，很多小孩最近也都在跟我们咨询了，然后就是比较紧张。对，所以还是平常心吧，就是做好当下的基础，把基础给哪个地方弱的话再查漏补缺。然后英语提升一下。找专业的机构咨询一下，包括做好材料递交申请，然后就可以了。对， 尽早的递交申请。 对，他是早申早的择优录取的，也是一个态度问题。 对，这是越早越好的啊。好，我们最后这一点时间呢，看看大家的问题啊。金刚呢想问一下，说我现在还是一个高二的理科的学生，大学期间呢想去香港读大学，想请教一下，如果想去香港读纯理科的话，去哪所学校比较好？ 纯理科的话，香港理工和香港科技大会比较好一点。尤其是香港科技大，香港科技大的话虽然说比较年轻吧，就30多年，但这个学校的话是美式的一个学校，它的师资主要是美国人，然后即使是香港人的话也是在美国长大了。所以它的这个科研能力以及这个师资以及资源会比较好一点。香港理工是老牌的一个理工院校，比较强的院校。对。 好，薛指挥想问一下，说我是一名初三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今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啊。大学呢想读香港大学，为了能够更容易被录取，想在高中考托福或者是雅思，请问现在我究竟应该怎么准备读港大，还需要做哪些的努力呢？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孩子你高中你是打算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还是说你就上国际高中，你要参加国际考试，是国际考试是选择美国高考，还是选择 A level， 还是选择 IB， 然后托福和雅思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选择一个就行了，不用重复考啊。 一个就行。 好，四季人生啊，他说香港的大学当中哪些是以土木工程或者是建筑设计有名的学校？ 港大的建筑是不错的，包括香港中文也是有建筑设计类的 啊。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也有。对，其他学校就不太涉及了。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请李杰老师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总而言之，香港大学呢，这个算是咱们家门口的一个比较好的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啊。对于同学们来讲呢，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方面能力水平的话，大家呢也不用放弃，也不要放弃，因为这必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升学的通路。对吧？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去做这种准备。好了，那么感谢李杰老师，谢谢。 好，谢谢大家。 好了，我们呢今天呢这个时间段的留学面对面呢就暂告一段落了，稍后呢将会和大家呢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品读经典了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本周日上午的9:30，教育面对面为你安排的网络直播讲座啊，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成一名睿智的家长。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拨打400-650-7766获取这一次的直播方式。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也可以直接了解到这一次活动的详细情况。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使至塞上》。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东北师大附中特级教师孙立权，为大家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孙立权，东北师大附中语文教研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第四届全国优秀语文教师，东北师大文学院教授。从1998年开始探索语文教育民族化问题，进行了两年交背古诗词300篇、批注式阅读、读整本的书等卓有成效、富有影响的教改实验，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让理性以感性呈现等语文教学理论。 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欣赏唐代诗人王维的使至塞上。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开疆拓土啊，威震中亚、西亚以及南海诸国。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之一，唐朝有无数著名的诗人，他们的名字像满天的星斗一样照亮了中国文学的天空。今天知名的唐朝诗人就有2300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里的就有42863首之多。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使至塞上》。我们说知人论事，要懂得一首诗，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作者和他所处的时代。王维字摩诘，是唐朝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也是著名的画家。因为他做过右丞这个官，所以人称王右丞。他的诗集被称为王右丞集。诗人的别号啊，常常和他任过的职务有关。比如杜甫人称杜工部，就因为他做过工部员外郎。我们说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那么王维呢，诗佛。他的诗歌有佛禅的意味，宗教的倾向。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25年，大破吐蕃军，战争胜利。那么唐玄宗就派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去慰问将士，去查访军情，同时让王维去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判官。这首诗就是王维在出使途中创作的。这首诗的题目使至塞上，从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我奉使命来到边塞。作者到塞上有何使命，经历了哪些地方，如何前往，有何见闻感受，那么下面我们就用剥洋葱的办法逐句赏析。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首联开门见山，交代了诗歌的写作目的，同时也交代了写作的地点。写作目的是问边，写作地点是过居延的途中。单车也就是一辆车，说明随从少啊，礼仪规格不高。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唐玄宗之命出使凉州，按理说呀，如果不是锣鼓喧天，那大概也得彩旗飘飘，这样才有气氛。但是这次却是单车，一个单字充分说明了此行的低调，微微透露出 失意的情绪。问边，问就是访问之意，边就是边疆，那么问边就是到边塞去查看，去慰问边防，道出了这次出使的目的。接下来一句，蜀国过居延，点出了所去之处。居延，唐代叫居延海，有人说是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北境，也有人说是在甘肃张掖的西北。居延到底指哪个地方，实际上对于诗歌欣赏来说并不太重要，我们只要知道王维一行人来到了一个非常边远非常荒凉的边塞之地就可以了。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是颔联。征蓬就是飘飞的蓬草，征原本是远行，那么当蓬草成熟以后，枝叶干枯，根离大地，就会随风飘转，所以叫征蓬。古诗中啊，讲到蓬草，常常是和自叹身世相关的。比如曹植有杂诗，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这就是著名的例子。汉塞指的当然是边塞啊，不要理解为汉朝的边塞，因为现在是唐朝，以汉代唐在唐诗中很常见，因为汉唐两朝相似点比较多，比如疆域辽阔和少数民族的战事不断，所以唐朝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常常以汉代唐，所以白居易的著名的长诗《长恨歌》开篇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里的汉皇当然不是说汉朝皇帝，而是指的唐朝皇帝唐玄宗，所以以汉代唐在唐诗中比较常见。由归雁一词我们知道，这次出使边塞的时间应该是春天，胡指的是北方少数民族，那么胡天也就是到了国境之外。诗人以蓬和雁来自比，说自己像随风飘转的蓬草一样出塞了，像振翅北飞的归雁一样进入了胡天。 诗佛王维一个单字透露出自身境遇的凄凉，出塞的路途是凄凉酸楚的，王维把自己比喻成无根的蓬草，更增添了漂泊颠沛孤苦无依之感，但是眼前的大漠的壮丽景色却触动了当时王维的心。接下来王维会如何描绘边塞磅礴壮美之景呢？ 古诗中大多用飞蓬归雁来比喻漂泊无依的游子，这里呢却用来比喻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大臣，去国离乡感情总是复杂万端的。特别是王维虽然被皇帝封为监察御史，但是他这次出塞实际上是被排挤出朝廷。这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背景材料，王维啊受当时宰相张九龄的器重，被举荐为右拾遗。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张九龄触怒皇帝被贬为荆州长史，王维受到牵连，所以也被贬官，而且是贬到边塞，远离了政治中心，往往也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所以这时的王维并不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出塞使者，而是怀着沉重的郁闷的心情。与首句的单车相呼应，他去国怀乡，有志难伸，踽踽独行在无边的大漠中， 迎着混着沙土的大风，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凄凉，就如同随风而飘转的蓬草，无根无助，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说万里行程啊，王维只用了十个字轻轻带过，但是饱含着诗人的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情。接下来我们看颈联。许多人知道颈联，我想一定先于知道这首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千古名句，多少年来被文人雅士所称道。从字面上看，没有什么难理解的，讲的是浩瀚的沙漠中孤烟直上，无尽的大河上落日浑圆，很简约，但是简约而不简单。这两句境界扩大，气象雄浑。王维这位擅长画画的诗人，给我们用诗歌的语言展现了两个壮观的画面。一个画面是大漠孤烟，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诗人用大漠的大字来表现。置身大漠，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黄沙茫茫，无边无际，昂首看天，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不见草木，断绝行旅，边塞荒凉，实际上没有什么奇观异景。那么极目远眺，烽火台上燃起的那一道狼烟就显得格外的醒目，因此被称为孤烟。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特点。紧接着又一个直字啊，又表现了他的劲拔坚毅之美，所以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似乎觉得这荒漠有了一点生机。这里的孤烟直，有人说不是烽火台上的狼烟，而是西北沙漠里旋风卷起的黄沙柱直冲云天，这样讲也可以讲通。从画面构图的角度说呀，在碧天黄沙之间，天上一柱狼烟成为整个画面的中心，实在是点睛之笔。另一个画面是长河落日，这是一个特写镜头。沙漠上没有什么山峦林木啊，非常空旷，那横贯其间的大河啊，有人说是黄河，有人说是张掖河，那就非得用一个长字表达出诗人的感受。诗人呢，大约是站在一个高丘上，俯瞰蜿蜒的河道，时当傍晚，落日低垂河面，河水闪着粼粼的波光。落日本来容易给人以感伤的印象，但这里用了一个圆字来修饰它啊，落日圆，就给人以非常温暖同时又苍茫的感觉。由于选取了这样一个视角，恍然红日就出入于长河之中，这就平添了河水吞吐日月的宏阔气势，从而整个画面显得雄奇瑰丽。古往今来，人们对这两句诗有许多评价。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有这样的话：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为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丈灯，如《梦令》之万丈穹庐人醉，形影摇摇欲醉，差尽止。我们读完这几句诗词，确乎产生一种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的感觉，瞬间感到时间的凝固，甚至震撼的 不能呼吸，不能心跳，很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感。王国维将此句列为千古奇观之境界，足见此句诗的艺术魅力。 诗人王维置身大漠之中，眼前平沙茫茫，万里无云，而一道孤烟冲破眼前一片的空白。在这满是黄色和白色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道孤烟，异常醒目。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因此被传颂千古。 大家都记得《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的故事吧？作者曹雪芹借香菱之口道出了这两句诗。香菱是这样评价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这圆字似太俗，要找出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也找不出两个字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香菱啊，在《红楼梦》里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丫头，虽然不是文学评论家，但她不经意间已经感觉到这两句诗的妙处，就是直与圆这两个字用的实在是恰到好处，不可替代。其实啊，读诗词就是一种感觉，心里有这种感觉就非常好，不一定非要说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说清楚反而就没有味道了，就没有艺术魅力。从上面的赏析啊，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一个诗人的成功可能就是一首诗的成功，而一首诗的成功可能就是其中一句诗的成功，一句诗的成功可能就是其中一两个字的成功。我国古来一直有练字的传统，就像炼金一样，只有通过不断的揣摩才能得到最为精妙的语言表达。再看诗的尾联：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就像一部电影，尾联要给出这首诗的结局。王维路上压抑愤懑的心情，在壮观的自然之景中豁然开朗了许多。接下来他就要回到出使边塞的正题了。这两句涉及许多古代的官名地名，我们一个一个的看。萧关是古官名，在今宁夏固原县的东南。后继就是负责侦察通讯的骑兵。萧关逢后继，这句诗点明了地点人物。都护是官名，唐朝在西北设置了安西、安北等六大都护府，每府派大都护一人，副都护二人，负责辖区的一切事务。燕然，古山名，就是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这里呢代指前线。汉代的窦宪曾经追击匈奴于此，尾联儿在途中遇到侦察兵，得知主帅破敌后尚在前线未归。这个尾联啊，没有平常律诗结局的抒情，只是一个平淡的叙述，照应了首联的欲问边，说明作者即将完成问边的使命。燕然化用窦宪乐功而返的典故，巧妙地暗示了前方取得了胜利。借后继之口说出都护在燕然，自然顺畅，这里包含了作者对将士们戍守边关奋勇杀敌的敬意。